你好，我是黄勇。今天我们一起聊聊有关开会的话题。相信很多做技术的朋友呢，都有这样的感受，我们不太喜欢开会，认为会议不够高效，我们只希望能够静下心来，沉醉在自己的代码世界中。为了让世界变得更加美好而付出自己的青春，这才是我们程序员的梦想，这才是我们最应该去做的事情。那么追根溯源，为何我们不喜欢开会呢？我们就从这个话题开始聊起吧。我们其实都知道会议是必不可少的，可是每当我们满怀憧憬奔向会议室的那一瞬间，其实已经开始踩坑了。一段痛苦的时刻即将到来，我们原本希望在会议上将问题讨论清楚，并期待会议结论可以落地执行，但实际情况呢，与原本的想法总是大相径庭。你是否曾经遇到过这样的几个场景？面对无休止的讨论，却迟迟没有结论，甚至会出现会上引起争论，会后无法落地执行的情况。原计划半小时的会议，竟然开了两个小时，若不是会议室预定时间到了，会议还真结束不了。会上很多参会人员被莫名其妙地叫起来，但似乎会议的主题却与他们没太大关系。诸如此类还有很多，当然还有无数难忘的会议经历。这些低效的会议使得我们不再相信可以通过会议来解决问题。经过多年折腾，我呢总结了一套轻松又高效的开会方法，今天想借助此文把它分享给还在痛苦的会议中摸爬滚打的你，希望你在使用我分享的会议六招式时，一场高效的会议能够立竿见影，速见成效，而且你身边的同事们也会对你的组织能力刮目相看。接下来我要讲到的会议六招式，实际上是一套开会的原则，你也可以将这套原则作为组织会议的流程，按照这套流程来，从此可告别无效或低效的会议。现在我们就一起进入到会议六招式的具体内容。我们先从第一招开始，制定明确的会议目标。每个会议都需要有一个明确的目标，且目标最好只有一个，所有交流的内容都要围绕这个目标，并且在固定的时间内锁定目标而不偏离主题，与会议组织者而言呢，是不小的挑战。不过这也是最容易踩的一个坑，大家总是希望一个会议能讨论尽可能多的问题，最好每个问题都要有结论，尤其是解决方案。可事实情况证明，这只是无意义的奢望，与其让精力分散，不如让目标聚焦。大家既然付出了时间，就一定要有所成效。此外呢，在会议进行中，大家一不小心就容易偏离主题，比如本来是讨论 A 主题，结果呢，引发讨论 B、C、D 主题，最后 A 问题没有得到解决， B、C、D 也依然没有结论。或许大家都不希望发生这样的事情，但就是容易被其他人带到沟里。所以，作为会议的组织者，你必须坚定一个中心的原则，所有涉及的内容都要围绕它，会议主题时刻不能动摇。再来说说第二招，编排简洁的会议流程。会议流程需要结合会议目标来制定，流程一定要做到清晰简洁，流程中每个环节都要设置合理的预估时间，流程能否被顺利执行是对会议组织者的艰巨考验。作为会议的组织者，如果不知道如何计划会议流程，那么这个会议最好还是不要开了。大量事实证明，哪怕有一个简单的会议流程，也比没有要好太多。我的经验是，会议流程最好不要过于复杂，一般不要超过四个环节，因为环节越多，时间越难把控，风险也就越大。会议其实和项目管理类似，事前同样都是按照计划来执行，事中学会灵活控制风险，事后需要有总结和成果。此外，需要注意的是，作为会议组织者，你应该在会议开场就介绍会议的目标与议程，以及会议的结束时间。你可以呼吁大家一起努力打造高效的会议效果，还可以非常礼貌地提醒大家，在会议期间不要做与会议无关的事情，与大家达成一种会议原则，一起来遵守和相互监督。 接下来呢，要讲的第三招就是掌控恰当的会议时间。计划的会议最好不要超时，而且时间要尽可能短。但时间短并不意味压缩时间而忽略重要信息。掌控会议时间是会议组织者的基本功。时间永远是最宝贵的资源，作为会议的组织者，你要用好这个资源。首先需要把控的是会议的整体时间，就像你在评估项目的开发工作量那样，需要对会议流程进行分解，分别评估每个环节的时长，从而计算出整个会议的总时长。我的经验是，会议绝对不要超过90分钟，时间过长的会议只会让大家感到更加疲惫和崩溃。此外，在会议进行时，你需要参考既定的会议流程，把控每个环节的时间点，需要做到的是灵活而不是刻板。你需要根据会议现场情况来决定是否提前或延长。时间把控一定要做到合理，确保变化在可控范围内即可。要讲的第四招是邀请合适的参会人员。邀请的参会人员是否合适，将决定会议的质量与结果。选择不合适的参会人员是对企业资源最大的浪费，因为人力成本是公司最贵的资源。其实很好计算，请八个无关的同事开会一小时，相当于浪费公司一个人一天的成本。也许一个人一天的成本损耗对于企业不算太多，但如果这样的会议时常发生，确实会带来一笔不小的开销。这笔开销拿来做团建等事情多好，更严重的是耽误了那些本就与会议主题无关的同事的时间，甚至产生急躁的情绪。其实他们可以利用这些时间做出更多有价值的工作。此外，参会人员太多其实不是什么好的事情。表面看来，信息似乎可以更好进行同步，但实际情况呢，却会使得会议变得更加难以控制。尤其是一旦引发一个有争议的问题，就会引发一场混乱。当然还有另一种极端，所谈论的话题与有些同事的相关性不太大，总是那么少数几人在讨论，其他人呢，要么看电脑，要么玩手机，这些都是对企业成本的巨大浪费。那么第五招是什么呢？渲染活跃的会议气氛。活跃的气氛是高效会议的润滑剂，没人愿意花时间去参加一次沉闷而无聊的会议。如何将会议变得生动有趣儿，让大家愿意讲出心中所想，多多反馈，其实这考验着会议组织者的激情与开会技巧。有些会议组织者呢，一开场就把会议气氛搞得十分紧张，尤其是一些团队管理者。紧张的气氛会抑制大家主动表达自己的想法，从而没达到预期的会议效果。更严重的是，死气沉沉的会议将变成会议组织者的个人演讲，然而这场演讲还得不到任何的掌声。反之，作为会议组织者，你应该学会如何活跃气氛，调动参会人员的情绪。就像一场好的演讲或培训一样，会议也需要有一个破冰的环节。此外呢，你虽然是会议组织者，但并非是独角戏演员，你要做的是组织大家来探讨，并通过提问来引导大家去思考，最终为需要解决的问题得出解决方案和结论。其实你更像是一名编剧兼导演，其他参会者呢，才是真正的演员。最后一招，第六招，需要你编写清晰的会议纪要。会议中实际交流的内容一般比会前计划更加丰富，会议组织者需要将会议所交流的内容清晰地表达出来，包括代办任务。当然也可以在会议前邀请一位参会者负责记录。记录会议纪要是有必要的，也是有技巧的。我的经验是，可以在会议前就把会议纪要的模板准备好，可以写在电子文档中，也可以写在纸上。不管哪种方式，都要参考会议流程来制作，甚至预先把问题找出来。会议上呢，只需抛出这些问题，组织大家讨论，最终记录结论即可。由于会议节奏较快，记录时呢，可以只使用一些关键字，为回忆要点提供下思路，便于会后梳理和总结。此外， 所记录的会议纪要一定要具备条理性，需要做到让没有参加会议的同事也能看得明白。在关键问题和结论上，可以用粗体或带有醒目颜色的文字来标注，但记号一定不要太多或过分突出。对于会后需要落地执行的任务，应该指定相应的负责人和截止时间，便于后续跟进和追踪。这里呢，我放了一张会议六招式的汇总图，可以打开文章来看，希望它可以帮助你加深理解和记忆。不过切记，以上会议六招式是一套组合拳，连续打出去效果会更佳。尤其是第一招，定义明确的会议目标，它的杀伤力极强，也为后续出招打下了基础。既然高效会议是我们需要追求的目标，那么如何使用 OKR 来制定会议目标，让会议变得更加高效呢？我们接下来继续探讨。为了让你快速掌握如何使用 OKR 来制定会议目标的方法，我找到了一个真实的案例。这是我们曾经开过的一个月度交流会，以下是我在会前给团队发送的会议邮件。关于邮件具体内容，你可以打开文章来看。其实会议邮件的目的就是在于将会议目标、流程、时间、人员等信息能够清晰地展现出来，便于团队伙伴更加清晰地知晓会议内容等，便于高效同步和提高沟通效率。而且为了让这个会议变得更加高效，我还在邮件中补充了一个会议 OKR， 其中 O 是让月度交流会变得更加高效， KR1 是每人在五分钟内对自己本月工作做出全面总结，建议你在会前准备。再来看看 KR2， 关于个人 OKR 的调整，需给出合理原因并得到团队一致认同，建议你在会前准备。 KR3 是说确保所有参会人员可深入理解下月工作重点。要说的 KR4 是会议总结完全包括会上所涉及的重要信息，包括代办任务。随后我将前面的内容包括会议流程和会议 OKR 通过邮件方式发给各位参会人员，并抄送给需要知晓的相关同事，以便大家能对会议目标和流程有一个清晰的认识，也是为了让会议变得更加高效。在第一次开这样的会议前，我会打开这封邮件，给大家讲讲会议的相关流程以及会议 OKR。 在会议过程中呢，严格按照会议流程进行操作，要是发现话题偏了，我会及时将话题拉回来。在会议结束后，我也会和大家一起根据会议 OKR 做一个评估和复盘，让大家对高效会议有一个清晰的认识。我使用这套方法并和团队成员们亲自实践下来，发现每次开会的效率都有明显提高，大家更愿意参加这种有目标、有节奏、有结论的会议，每个人也更愿意全情投入了。希望这套方法也能够帮助你提高会议效率，改善会议质量，从此告别低效会议。到这里呢，这一讲的内容就结束了。我来总结下，今天我首先给大家分析了我们不喜欢开会的原因，其实是认为会议不够高效。那么如何让会议变得高效呢？接着我为你分享了我的会议六招式，当然这六招招式主要是针对会议组织者的。那么如何让会议参与者也能共同打造高效会议呢？最后我为你介绍了会议 OKR 的用法，不论开怎样的会议，只要会议有目标，就能通过这套方法来实现。总结一下今天我讲的三个观点。第一点是，我们并非不喜欢开会，而是不喜欢参加低效的会，追求高效会议才是大家的共同目标。再来说说第二点，一场高效会议需要做会前计划和会后总结，学会会议六招式让高效会议触手可及。要说的第三点就是，高效会议并非会议组织者一人所为，需要使用会议 OKR 与参会人员一起建立共同目标。 我认为开会绝对是一种需要有高度技术含量的沟通方式。当你掌握了一套高效开会的方法，才能让会议变得更有节奏，会议所达成的一致结论才更便于顺畅执行。接下来请你来思考，你平时在开会时会用到哪些好的技巧，可以使会议变得更高效呢？期待你的经验分享。最后，如果这篇文章让你有所收获，请把它分享给你的朋友，我们一起